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。第24回，假消息，假言请客，为盗贼，大义惊人。却说狄公见众人应允，命他们截据销案。华国祥自无话说，唯有李王氏见那条毒蛇在狄公面前，不禁放声大哭。狄公又命人将蛇烧灰，以作治罪。就此一来，已是午后，当即起身回衙，将胡作宾由学内提来申斥一番，令他下次务要诚实谨言，免招外祸。此时胡作宾母子自然感激万分，深冤活命，在堂上磕头不止。狄公发落已毕，退入后堂。且说洪亮昨日领了名片，赶到黄华镇与何凯说明缘故，次日一早便来到汤家门首，先命何凯进去向里面问道：“汤先生在家吗？”里面有人询问，出来一个老头子答道：“你是哪里来的？问我家先生何干？”何凯笑道：“原来是朱老爷，地方上的公识人皆不认得了。”那人将何凯一望，也就笑道：“你问他何事，现在还未起身呢。”何凯听了这句话，转身就向洪亮去丢个眼色，两人信步到了里面，在书房门口站定。洪亮向何凯道：“你办事何以这懈怠？既然汤先生在家，现在何处睡觉，好请他起来讲话。”那老家人见洪亮是宫门中的打扮，赶着问道：“你这公差有何话说，可告知我，进去通知他。”何凯答道：“他是县太爷差来的，现有名片在此，因地方上事，请你家先生进太爷衙门有事相商，不能稍缓。”那老人在洪亮手内将名片接过，进了书房，穿过了一个小小天井，朝南正宅三间两厢。此时何凯也跟那人到了他里面，心下想到，知他住在这上首房内，便是必加那墙相连了。正想之间，忽见那人走到下首房门，何凯心下好不自在，暗道：“这个响头又完了，人尚不在房内居住，墙上还有何说？”一人暗暗的说话，忽然上首房内出来一人，年约25、26岁，生得眉清目秀，仪表非凡，好个极美的男子。见老家人一进来，赶着问道：“是谁来请先生？”老人道：“这事也奇怪，我们先生虽是个举子，平日除在家刻读，外面的事一概不管，不知县里狄太爷为着何事，命人前来请他，说地方上有公事，同他商酌，你看这不是奇怪吗？孔先生也未必肯前去。”那少年人听他说狄太爷，不禁面色一变，神情慌张，说道：“你何不回却他，说先生不与外事便了，为何将人领人里面来呢？”何凯听了这话，将那人上下一看，却瞧这人的房间便在毕家的墙后，心下甚是疑惑，赶紧接话问道：“你公子尊姓，可是在这里记管的吗？我们太爷非为别事，因有一处善举没有人办，访问汤先生是个用心公正的君子，正命差人持片来请。”说着见老人已走到房内，高声喊了两句，只听里头那人醒来，问道：“我昨日一夜带众学生清理饥客，直至天明方睡，你难道未曾知道？何故此时便来叫喊？” 只听老者回答道：“非是我等不知，因知县太爷差人来请，现有公差立等回话。”汤德忠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带我回报他？此时且去将我名片取来，向来人传说，拜上他跪上县太爷，说我是有下书生，庇护受徒，目礼贤士，虽属善举，地方上绅士甚多，请他太爷另请别人办公吧。”老人听了这话，只得出来对何凯回复了一遍。当时洪亮在书房早已听见了，见何凯出来说道：“汤先生不肯进城，在我看来，唯有回去禀知太爷，请太爷自己前来吧。此事倒不可懈怠，莫要误事方好。你此时照原话赶速进城去吧。”说着两人出了大门，那老人将门关上。彼此到了街上，何凯向洪亮说道：“你可看见那人没有？”洪亮道：“这事也是突然，汤德忠是在那边房间居住，有什么看见？”何凯说道：“你还不知道呢，这头房内有人同老者说话的，你未看见吗？是个少年男子，见我们说县里差来的，他那脸上神色就不如先前。我所以出来叫你赶速回去，这句话乃是看他的动静的。他如惧怕你我出门，他必到别处去了。你此时便可赶速回城禀明太爷，请太爷自己前来，故作拜汤先生的话说到了里面，借话问话，再为查看。我此时便在这左近等候，看他可出来否，顺便打听他姓甚名谁。”彼此记忆停当，已是晨牌时候。洪亮随即来至城中，将方才的话禀了。狄太爷心下甚是欢喜，当时传其差役带同马荣、乔泰、陶干三人乘轿而来，一路之上不敢怠慢。到了上灯时分，方至镇上，先命马荣仍在从前那个客语内住下，所有差役皆不许出。夜晚露风声，说本县到此客语，主人也是如此吩咐。众人自领命而行，当时将行李卸下，进面用茶。饮食已毕，狄公向马荣道：“你们四人今夜分班前去，洪亮同汝在毕家屋上等候，若有动静，便可即喊拿贼，看他下面如何。乔泰同陶干在汤家门前守候，若有人半夜出来，便将他拿获住。本县此时不去，正恐走去办事不成，令凶人走去。”四人领命下来，各自前去不提。且说马荣同洪亮两人出了店门，洪亮道：“我近来为这事吃了许多辛苦，方有这点眉目，今夜若再不破案，随后更难办了。我想你这身本事何事不可行，现有一计在此，不知你肯行不肯行？”马荣道：“你我皆是为主人办事，只要能做，何处不可去？你且说与我听。”洪亮道：“汤家那个后生实是令人可疑，为恐识破机关于他，一连数日安分守己，不与那周氏往来。我们虽在屋上，再听数日也不能下去。莫妙你扮作窃贼，由房上窜入他里面，在他房中偷看动静，事不比外面较有把握。恐你早经洗手，不于此事。现在请你做这买卖，怕你见怪，故而不便说出。你意下究竟如何？”马荣笑说道：“我倒合适，不过由来是我旧业，此计甚是高明，今夜便去如何？”说着二人到了何凯家内，坐谈了一会。约有二鼓之后，街上行人已尽，马荣命洪亮尽在毕家港口等候，自己一人先到了汤家门口，脱去外衣，窜身上屋，顺着那屋脊过了书房，将身倒挂在檐口，伸向里面观望。见书房内灯光明亮，当中坐着一个40多岁的先生，两旁约有5-6个门徒， 在那里讲说。马如暗道，这样人家岂是个提案的地方，我且到后边住宅内再瞧一瞧。照样运动蛇形法，转过小院落，挨着墙头到了朝南的屋上，举头见毕家那里也附着一人，猛然吃了一惊，再定神一看，却是洪亮，两人打了一个暗哨，马荣依旧附在檐口。见上手房内也有一盏灯，里面果然有一个二十余岁的后生，面貌与洪亮所说一点不错，但见那人不言不语，一人坐在那椅上，若有所思的神情。停了一会，起身向书房望了一望，然后又望望墙屋，好像一人自言自语的神情。马荣正在偷看，忽听前面隔扇一响，出来一人向房内喊道，徐师兄，先生有话问你。马荣在上面听见一个徐字，心下好不欢喜，感激将身躯收转，只在檐瓦上面附定，但见那少年也就应了一声，低低说道，你怎么今夜偏偏乱喊乱叫的？说着出了房门，到书屋而去。马荣见他已去，知这房内无人，赶着用了个蝴蝶穿花形式，由檐口飞身下来，到了院落，由院落直窜到正宅中间，四下一望，见有一个老者附在桌上打盹睡的模样。马荣趁此时候到了房内，先将那张灯吹熄，然后顺着墙壁细听了一回，直是没有响动，心下委决不下，复用指头敲了一阵，声音也是着实的样子。马荣着急起来，将身子一横，走到那张客床前面，将帐幔掀起，蜷身到了床下，两脚在地下蹬了两脚，却是个空洞的声音。马荣道，分明是这地下的尴尬了。当时将几块方砖全形试过，只有当中的两块与众不同，因在黑暗之中瞧不清楚，只得将两手在地下摸了一摸，却是一踏平洋，绝无一点高下。心下想到，就要将这方砖取起，下面的门路方可知道，他这样牢固，教我如何想法。正在为难之际，两手一摸，忽然一条绳子系于床柱上，马荣以为他扣着什么铁器，以便撬那方砖，当时以为得计，顺手将绳一拖，只听呼啦一声，早将床帐拖倒了下来。当时马荣这一惊不小，正想逃走，书房里头早来数人高喊有贼，走到院落，忽见灯光已灭，人恐有暗算，不敢进去，唯有叫喊，绝无一人上前捉拿。马荣此时跳在房上，见已脱身，索性也不回去，附在屋瓦井上细听下面动静如何举止。不知那少年公子若何进房，所作所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24回完。